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是不是嚇親你們啊？教授有沒有嚇親你啊？ 沒有。 我呢即是有真性情的人，所以我的人呢沒有機心，所以很多朋友。 是。 即是在這個民主派啦、本土派啦、建制那邊都是有朋友的。 嗯。 一個人沒有真性情呢，即是沒有，即是不夠誠懇呢， 嗯， 是沒有朋友的。你日日啲人哋會，你是不是度緊我啊？咁啊，呢個處世之道啦。我幾廿歲，我今本來有些人咧就話最理想人生就做到聖人， 嗯， 湛國陽做唔到，可以做到有才幹的人， 嗯， 都做唔到，可以做到一個有錢的人都做唔到，只係剩翻做可能得四分一、五分一個好人。咁啊，教授啊又想識喎，哎，這個，我呢個四分一、五分一嘅好人，我一生只係可以做到嘅呢步嘅咋，即係財疏學淺，讀書唔夠多 ，OK， 即係不過咧，我對朋友咧就係誠懇嘅 ，OK， 有嗰句講嗰句啊，咁，有時咧有啲人有不同意見咧，我盡量包容或者係講其他嘢，湛，國陽亦都唔會渣到咧，淨係識得講政治，唔識講其他嘢。講其他嘢咧，我一樣可以同你講好多嘅。咁我啲朋友啊、啲同學都知噶啦，係咪啊？聽緊嘅，你睇緊啊嘛 ？OK。 修正一句啫，係唔係五分一個好人，係一格個 percent 好人。 I don't know, I am don't know. OK。唔係喺上帝面前 有良知人，一百個 percent 有良知嘅人啦。 我唔知道有啲人又咪係有良知啊，還是咧佢哋咧係身不由己，係 act on order。 Act on order。 因為最近呢我發覺在國安法實施前後呢，有些人呢平時呢就沒什麼發言的人呢突然之間跳出來是支持國安法的。OK， 我很奇怪，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當然呢，如果你真的真心相信我，尊重你咯。那你有機心我都不，喂大佬，我都控制不到的大佬。但是有些人自稱是虔誠的教徒，天主教好基督教好的，那 It's up to you。OK， it's up to you。 再講多次呢，就話呢有啲人呢唔識嘢呢就唔好亂噏嘢。仲第一就唔識嘢就唔好亂噏嘢。喺知識面前呢係要謙虛嘅。就有啲基本嘅嘢呢，就即係小學生嘅嘢呢，或者係幼稚園嘅基本盤呢，係唔難知道嘅。包括呢講咗好多次嘅三權分立。而美國有第一修正法係保護言論自由呢。再搜嗰張嘢出嚟，唔該，言論自由嗰張嘢。Norman Rockwell 畫嘅，呢啲又知道。同埋中共政府咧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即係話咧你去入咗外國籍嘅咧，美籍好、加籍好、澳洲英嘅，佢係唔承認你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呢啲基本盤咧係要知道嘅。做 Chinese 個字咧，即係如果你譯到中國人咧，我覺得你是不符合你的學歷水平了。有些人自稱在某些國家門撈到風生水起的呢，都不識分到中國人和華裔人士呢，我覺得就真的很麻麻咯，是吧？就是中國人和華籍人士，那你 You are Canadian Chinese，你是加國華人， You are Chinese American，或者 Chinese Canadian、Chinese American， 咁呢啲係美籍華人或者係加籍華人，呢啲係分得好清楚。咁如果你咁嘅水平咧分唔到咧，咁就即係麻麻咯。OK， 唔該謙虛啲咯。第三咧，就係咧，爭亂嘅講咧，就呢。分到三權分立呢啲樣嘢，你都分唔到嘅話咧，你係認真麻麻咯。OK， 咁第四咧，連中國同埋中共都分唔到咧，咁啊更加麻麻咯。不過我懷疑有啲人就扮分唔到啫喎。阿教授，你點睇咧？ 咁佢扮分唔到係想混亂，即係混亂思想啫嘛。即係等，因為仲有好多人唔係咁清晰嘅，因為平時咧啲譬如打工仔咧。即係對個政治嘅分野，即係冇咁深入咧。佢就咁聽落去，佢就籠統就係㗎啦咁。咁呢啲可能佔咗人口一半啊咁。咁佢咪想去混亂呢啲人咯。咁佢咪繼續去堅持話啊，即係中共咪即係中國咯咁。咁其實人哋講得好清楚，梗係唔係啦。你中共咪即係等於執政嗰個黨啫嘛。咁呢個執政黨而家係邪惡嘅。係唔啱嘅。咁我哋應該排佢咯，排他之外咯。咁而家美國就調整嗰個全球嘅大戰略，就係佢覺得過去四十幾年，自從建交之後咧，俾佢滾咗咯。咁佢美國最成功嘅一樣嘢咧，就係佢樣嘢都擺上台面。即係好似你2008年、2009年嗰啲迷債，佢咪照擺上面爆咯，爆咗之後咧，我就請曬全美國最叻嘅啲人咧一齊去解決佢。然後咧最快速度咧，大家度掂佢點樣去咧，令到個社會咧恢復秩序，金融恢復秩序。同樣你而家喺呢個對中共嗰個戰略，即係佢由毛澤東嘅時代，尼克遜見佢之後，跟住去到鄧小平訪問完美國，喺1979年1月1日啦，應該宣布重建嗰個關係之後，咁佢一路嘅戰略都冇變㗎。因為一行使個戰略30-40年，到而家佢反省啦，咁佢就話錯，以前行嘅錯，錯到咩咧？佢哋嘅主要嘅官員話錯到咧，1930年開始就已經錯啦。咁所以咧，嚟緊啲即係過去嘅90年，我哋錯得好徹底，而家要重新嚟過。而呢個戰略就係話，我再唔用翻俾你偷光養晦嗰一招啦，係嘛？我要咧當你係我個競爭對手。嚟睇你啦，因為咧你係騎在全中國嘅人民身上，然後用佢哋嘅廉價勞力去幫你中共咧集於一城嘅錢，俾曬你中共去使， 然後你中共就用一帶一路啊，然後用出外收購啊，即係話啊走出去啊，所有呢啲嘢去掠奪世界嘅不公平嘅貿易啊咁。咁佢而家就睇清楚你咯，啊，所以就要你改變。如果你唔改變咧，我就令你改變。咁呢個令你改變咧，就係佢整體嘅戰略啦，就係而家再唔係等你改變。 好啦，好快揭曉啦，咁啊，即係香港時間嚇，即係聽日凌晨四點。今晚凌晨四點啊，簡單啦，大家可以睇翻啲誒睇翻重播或者。anyway 咧就即係四件事啦，就好奇怪啦，即係有啲自稱飽學之士嘅人士 ，OK， 日日咧就出口成文嘅，就書寫嘢嘅成文嘅人咧，點解咧？第一就係話中唔知道咩叫三權分立，我再講次，唔知道咩叫三權分立，唔知道美國嘅第一修正法嗱，今晚節目拉長少少啊 ，OK， 第二唔知道中共咧係嗰個不承認雙重國籍、okay? 第三不知道呢中共和呢、這個中國是不同的、即是說呢最近呢、這個、中共外交部又說廢話說什麼廢話呢、就是很簡單的就說呢中國人民美國不讓中共黨員入口呢入境呢、就是跟中國人民是 過不去我就很想問、這個、中共黨員只有9200萬咁剩翻十三億人民 ，OK， 13億八千萬 八百萬 嘅人 ，OK， 八百萬嘅人，哇！你真係經濟學家，唉、真係掂啊！十三億嗰啲啊，都可以進出嘅噃、，OK， 即係呢啲咁簡單嘅數，依、這個算術嚟嘅，即係小學程度。點解啲海外華人咧，或者香港啲藍絲係唔知咧？是扮不知道呢咁同埋第四香港最基本的政制而家講來講去都是爭取雙普選啫嘛、因為立法會是不公道啊嘛行政長官即係你哋所講的總統 ,ok? 唔係直選出嚟嘅立法會不是完全直選出嚟嘅呢啲最基本盤嘅即係唔好無知囉如果你咁無知你用返你自己嘅專業我尊重你專業嘅人哋撈起我係絕對是恭喜你的、OK? 你都是啦、啊、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即是这样都分不到我就觉得很奇怪咯、即是 match 到这个教育水平咯如果你 match 不到的时候为什么你回到来香港你们的人回到来香港不止一个、啊、即是成日都吹嘘自己在他国某国很多国家很有成就很奇怪。不過教授我公平地說、okay? 不是人人都是這樣的有些基督徒或者有些天主教徒都是很謙虛很謙虛的我有兩個朋友我不是 show off 不過、就是我照事實陳述事實陳述我有最少兩個朋友是名醫來的、是儲出名的、okay? 他們是上鏡的、okay? 我是不會告訴你是哪兩個的、就是、我不會拿人鋪人哋嘅光，人哋撈起我供嘅佢，我但唔會鋪人哋嘅光嘅。呢兩個朋友咧就真係幾好嘅喎，從來咧同我哋傾偈係冇 show off 到佢成就嘅喎，冇 show off， 冇話自己係精英噶，即係好老土嘅話自己係精英，暗示明示好，暗示好係精英，呢啲好老土嘅，而即係有啲自卑咯啊。但我又會不會覺得即係成日話自己是精英的人咧，佢性格上有問題，或者係家教不好呢你又點睇咧？阿教授， 咁你咪睇我哋嘅特首咯。 係， 特首係最好示範咯。 係， 佢明示暗示都覺得自己是精英嘅。 係， 由佢舊年三月開始要將嗰個送中法送入去立法會，佢唔係。暴露了他這個我是精英你是 一介草民 是、第二件事他不是說所有的反對言論都是垃圾是廢話這樣說這些你就看到那種輕蔑即是輕蔑那些我們公民的聲音、好了那你會看了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呢就是原來他當我們的公民呢不是公民他當我們是人民而已、被他洗的即是好像國內那樣被他洗 咁啊認係咩咧？認係你就算幾多人選我出嚟，我老細係喺大陸，我只不過喺呢度個總經理啫嘛。咁所以我梗係要聽嗰個老細喺大陸話。咁我咪反映唔到我哋呢一度香港人我哋嘅即係個諗法咯，亦都反映唔到我哋香港人嘅關注嘅嘢咯。我哋關注嘅係自由噶嘛。我哋爭取嘅係民主啊嘛，咁從來我哋自由百幾年嚟都由殖民地到而家都有嘅。咁當然我哋嘅民主不嬲都冇啊，但係我哋咪循步漸進咯。因為你喺中英聯合聲明度應承咗我哋循步漸進噶嘛。 係係循序漸進。 我只不過係我冇問過分嘅嘢啊。我哋香港特別係年輕人冇問過分嘅，即係問你幾時俾我啫嘛。 You promise。 係啊，你幾時俾 ？You promise。 咁你話啊唔得啊，我2046俾你啦，咁你咪講俾我哋聽啦。2046俾我啊雙普選，咁我都有個時間表啦。我哋咪爭取2046有個雙普選咯。因為我哋係個。個世界是一路延續下去的嘛，係嘛？即係四六之後有四七，四七咧，你之後如果你四六俾我，你咪俾我咯。如果四七你話啊，我收翻之後咧，我唔俾你，咁咪之後嘅事咯。但係你起碼要俾到我啦，喺中英聯合聲明你應承嘅嘢啊。咁你做大人點做啊？你唔係噶嘛？嗱，咁你如果你睇呢個精英咧，你睇下 compare to 下，即係用我嘅，我比較年長啲，咁我經歷過 compare to 幾個人啫，一個陳方鴻生。如果大家都是在 AO 出身，大家都是精英，大家都是做過政務司，他做政務司就是回到去呢你北京炒他一鑊，他呢就當然不開心了，但是回來他的良知告訴他不適合繼續做下去了，是吧？這個不是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怎麼會，第二個精英就是董建華嗰陣時擺佢做清潔大隊長喺沙士嘅時候，後來咧因緣巧合升咗做我哋嘅 曾爵士， 佢一樣推出嗰個2010年嘅方案，係嘛？即係改良嘅方案，就係咧即係嗰個將個立法會擴充到70席位嗰、那個。咁嗰個方案咧，方度即係街道講話佢咧，即係夾硬屈大陸要接受佢。咁起碼佢都為我哋香港人爭取 一小步，一步啦，好過冇啦 嚇。呢一小步即係話行去嗰個雙普選個位置啊嘛。但係你咧後來佢嘅收場點，大家知道啦，係咪？之後跟住下一個嗰個梁先生，梁先生佢嘅收場就係話你冇得做，但係佢亦都咧。從來冇為過我哋爭取利益，所以佢就唔使被罰啦。佢冇為香港人爭取利益嘅人就唔使被罰噶啦。有為香港人爭取利益嘅人就被罰，即係之前嗰兩個，我哋正話佢三步就睇到啦。咁嚟到呢一個咧，佢會唔會被罰我唔知道。但係佢今次罰佢嘅咧，就一定唔係咧共產黨人。今次罰佢咧係上天嗰、那個上天嗰、那個對佢嘅即係冇眼睇。咁咧，到時咧係人民會罰佢噶啦。咁人民點罰佢啊？當佢有一日如果喺街撞到任何一個人，冇人識佢嘅。咁就已經係一個重罰嚟噶啦。 係。 咁嗱，我就覺得人好公道嘅，上天好公道嘅。你做幾多嘢係對人民好嘅，好自動咧，上天都會俾翻你嘅。咁在我嚟講咧，我係信有咁嘅信念咯。但係我哋有眼睇咁啊，邊啲人做嘢係？為香港人係謀取最大利益的，或者你起碼爭取過，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咁係個制度嘅問題咯。如果制度嘅問題，我哋而家就爭取雙普選，就係想個制度改變啊嘛，即係幫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喺呢度快快樂樂呢笪地方生活。咁我哋梗係揾翻個我哋能夠保住我快快樂樂生活嘅人啦。 係，依個好正常，人之常情啫。 係啦， 其實咧要講翻啊，喺1997年嘅時候，或者1990年嘅時候，基本法依個頒布啦嚇，就 promise 我哋有雙普選。當時香港嘅教育水平咧，係同今日係相差好遠嘅。 係啊係啊， 香港而家係 totally ready for democracy。我再講一次，我依句説話向所有香港人、所有識聽我講嘢嘅人講，無論你身處香港或者海內外嘅所謂境外，香港絕對係 ready for democracy， 我哋亦都係值得擁有 democracy。你睇下香港人嘅公民質素幾咁高，係令你感動。 OK， 即係唔好呃自己。而在香港的運動，在過去的一年，你哋所嗰啲藍絲或者海外親共華人或者港人所講的暴亂，是沒有發生過搶掠的。 嗯， 這個咁重要因素，你哋在美國、加拿大住嗰啲 OK， 即係高等華人啊嚇。 嗯， 你哋點解係唔睇唔到呢點呢？ 嗯， 你哋係咪盲嘅咧？ 嗯， 如果盲嘅，唔該掛號睇阿林信潮。 嗯 ，OK， 你哋咪聾嘅咧？ 嗯， 你哋咪啞嘅咧？點解講啲咁嘅嘢出嚟嘅咧 ？OK， 喺一知半解情況之下，佢咁樣我講啊，有部分人咧英文咧就話喺自誇我哋好，其實真係麻麻嘅啫。不過咧，即係我唔會彈人英文嘅 ，OK。即係唔會公開彈人英文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唔係好禮貌嘅。咁你食到個幾廿歲人都唔知道自己英文麻麻嘅有限公司啊，咁我都好死啦嚇。仲有一個教授，我真係要講嘅，就係頭先講到話喺國安法通過前後咧，突然之間跳出嚟去講支持國安法嘅人咧，全部都係有外國護照嘅。 嗯， 我就好奇怪。 嗯。 好奇怪，點解係呢啲人揸住外國護照嘅人係咁樣講啊？即係講到底係中共大外宣嘅成功，還是中共嘅海外總動員 ？OK， 還是佢哋嘅認知啊去到咁嘅階段？ 嗯， 你又點睇咧？點解跳出嚟講嗰啲多數都係有外國護照嘅咧？ 佢哋如果你問我睇咧，就係、是、認知嘅問題。 嗯， 因為佢唔知道咧。 你都好善良，用認知去講嚇。 係啊，因為你唯有認知先可以解釋到啊嘛。 嗯， 因為一個人嘅認知咧，就等於你俾啲弗洛伊德嘅嘢俾個小學一年班睇啊嘛。 嗯， 咁佢又點何從會明白咧？ 嗯， 係嘛？你俾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前因後果啊個來龍去脈俾啲幼稚園睇。咁佢唔係一定睇唔明嘅，所以呢啲咪認知問題咯。 嗯嗯嗯。 咁因為點解咧？佢未人發展到啊，即係幼稚園同埋中學生分別未發展到嗰個層次啊。咁所以佢咪諗唔到咯。咁佢睇到係咩？睇到佢幼稚園眼前嘅嘢就係有粒糖食就係好咯。邊個咧俾件衫我係靚啲嘅，咁咪就係錫我咯。咁佢咪睇到呢個層次咯。 嗯啊就。我只可以嘆息咯，教授，即係同你一齊咧，即係學到好多做人嘅嘢，同埋你即係家教，屋企教得好好喎，好好 喎。呢個多謝媽咪爹哋啦。 啊，即係教得好好喎，我真係即係好奇怪咯，但係我都要讚一個朋友 ，OK， 即係我唔 show off， 不過我真係為咗陳述我要講 ，OK， 有錢咧，有地位咧，有事業成就咧，唔需要。硬燒話俾人聽嘅，我有一個朋友，佢有一架名廠嘅SUV， o k 咁好 nice， 佢話阿湛，去郊外啊，咁咧呢個阿湛又唔生性啊，挖埋曬啲豬朋狗友，唉、哎、嗰、那個哇好想搭英國名廠名廠車嚟啊，大佬啊咁咧。一齊上車去喎，帶埋啲用具去煲茶飲啦，幾好啊！即係湖光山色啊嘛，有人有車啊嘛嚇。咁啊，我喺坐佢隔離，佢揸住架車，我啊，你架車幾多錢啊？佢話百幾萬喎、啊。哇！我話你真係有本事喎、啊。佢就話公司車嚟啫。 嗯。 哇！真係搭得好好。 嗯。 你都家族生意㗎啦，公司車唔使自己車，係咪先？我覺得真係好好有水平啊，答得啊，即係同埋好謙虛啊，即係唔會喺啲朋友面前 show off 自己點有嘅，啊即係公司嘢嚟啫，即係唔係我嘅咁樣，即係唉，我即係呢啲一流，我話依個朋友係一流嘅，即係佢從來佢都係即係。梗係 middle class 啊！你估湛桂陽嗰啲咁嘅咁流嘅，即係窮書生一個咩？咁鬼渣嘅咩嚇？就 anyway， 即係向呢個同學致敬，或呢個朋友致敬，亦都頭先所講嗰兩個名醫咧，我都向佢致敬。佢真係冇喺我哋面前 show off 佢嘅成就。其實呢個世界有蛇自然香，又何須硬燒咧？ 何需講咁多嘢咧？啊，即係唔係冇成就嘅人，唔係專業人士，唔係醫生、律師、工程師就唔可以做朋友咧？即係如果你哋係自稱係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正如教授所講，喺上帝面前或者天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你們可不可以記得這個基本教義呢？何需要這樣呢？何需要正無論暗示明示告訴人自己是精英呢？看不起香港人，看不起香港人爭取民主呢？ 咁佢呢啲係一個角度或者一個層次嘅睇法咧，但係正話你話有蛇自然香咧，其實當你被一啲咧更有制度嘅領導啊去肯定，你就更加知道你自己香港人喺世界上嗰個江湖地位咯。 嗯， 咁就係咧，世界上冇一笪地方咧，如果發生呢啲事咧，係會咧。所有的西方的公民社會或者叫發達文明的國家是爭住要你的，你現在感覺到就是所有國家是爭住要你香港人，因為為什麼在過去24個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告訴全世界那些公民社會的發達國家聽我們的質素去到哪裡了， 是直播俾全世界睇， 系啊 ，OK， 其實我哋係值得有民主嘅， 系啊 ，We deserve it， 系啊。 而最簡單嘅睇到咧，就係話喺過去一年嘅運動，其實咁多年嘅運動裏邊咧，都係冇搶掠嘅，冇搶掠 ，no looting，no looting，OK，、okay? 聽到啦，即係我相信由 Halifax 至到渥太華，或至到多倫多，至到 Calgary、Edmonton、Vancouver， 亦都由紐約至到這個費城，上翻去芝加哥，落翻嚟呢個明尼艾普魯斯，再去聖路易士，再飛去這個西雅圖，南落去數邊度啊？第一個係三藩市， 三藩市 洛杉磯同埋聖迭窩。我要清楚告訴你們聽，我們香港人質素是高的，我們是值得擁有民主，這個絕對不是過分，絕對不是所謂你們在被人誤導的所謂民粹主義。No, no, we deserve it, we deserve it, 我們是值得擁有民主的，請你們張開你們的腦袋，張開你們的心眼，去認識我哋香港人係點樣嘅。 Okay? 我哋要求嘅一啲都唔過分。其實我哋係好 humble、好卑微嘅要求，係你答應嘅嘢。OK， 你答應嘅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都話湛國陽讀書少㗎啦，嚇、啊。咁即係可能睇錯㗎嘛，睇錯真係唔好意思啦，係咪先 ？OK， 不過。我只有一種 standard， because I'm stupid， 我好蠢嘅，唔識得有幾種 standard， 所以一世都撈唔起嘅。咁啊，如果你哋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我會為你開聲，我哋會為你發聲嘅。我再講一次，如果你哋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我哋係會為你發聲嘅。希望你哋咧，即係頭先講咁多個大城市裏邊咧嚇，再南部再講 Houston 未講喎 ，Houston 啊嚇。Houston 未講，咁即係我會講咧嗱，如果有啲人嚟，即係希望勤力啲啦，即係 delete 啲 message， 唔使驚啊！如果你係手腳乾淨嘅嗰啲，唔使驚，唔使 delete message 噶，告你唔入噶，美國 FBI 告你唔入，咁你但係你做嗰啲即係違反當地法律嚇嚇、受某方指使去幫人去偷嘢。即係撻嘢咁冇嘢好講啦，我都救唔到你啦，係咪先嚇？就唔使 delete 嘅，我哋相信言論自由嘅。OK， 依啲係好卑微嘅嘢嚟嘅。作為香港人，香港班僆冇錯，舊年做嘢係有過火。OK， 但係佢哋係冇能力攬炒香港嘅。如果你覺得你有能力攬炒香港咧，只係你真係嚴重誤判。又是沒有引用大數據，日日說大數據，其實真的不懂大數據那些而已。 OK， anyway， 教授，我沒有長氣。 好， 我知道你哋啊睇我啊睇我都唔順眼噶啦。不過咧，我哋做完呢個節目咧，分鐘俾人撻咗佢啊，大佬，即係為嘅。你咧就可以去到一日有五餐嘅，坐踎監，我得三餐嘅啫，因為你係教授，你五餐早餐、午餐啦，三點鐘啦 ，high tea 啦，晚餐仲有宵夜，爭多樣。如果用踎監嘅話，慘啊，得三餐就冇個教授咁勁。不過食少啲都好，身體健康。 唔緊要。 OK 嗱 ，OK， 各自努力啦。 各自努力啦。啊 ，Texas 咧。仲有你哋班人話我孤星啊嘛，真係孤星。Texas 咧就係、是、孤星之州 ，Lone Star State。OK， 佢左邊咧得一粒星嘅啫。咁所以咧，你如果見到啲美國佬咧，著住條牛仔褲或者西褲好咧嚇、啊，有條粗皮帶，中間有一粒好大粒嘅星咧，呢啲一定係嚟自呢個德州嘅牛仔嚟㗎啦。OK， 咁啊，我真係遇過，即係我問佢喂，你咪德州，佢話係咯。咁啊，即係你哋知道德州可能比我更多啦。我哋都係少少知識嚟嘅啫，我係 humble 嘅 ，humble before knowledge， I share with you，OK？ 最重要就係喺德州 F-16 戰鬥機同埋 F-35 戰鬥機都係喺德州生產，或者裝嵌大部分都係喺由德州邊做出嚟嘅。Okay， 這個所以德州是這麼重要的，還有德州飛到南美洲是最近的一個州來的了、嗯、節目時間差不多，阻礙了教授、 嗯 okay， 嗯、 你們呢、去支持教授那本書、okay， 看看為什麼香港這樣的所謂暴亂呢、啊、即是會為香港進帳了28億財富呢， 是 OK、啊、還有一件事、啊、現在這個中共、啊、講的東西整個胡錫進這個環球時報、啊即係出嚟睇睇，話咧要啲人大陸人投訴，就最好啊封邊間呢個美國總領事館。結果咧，大部分人咧，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嘅呢個所謂民調咧，就最多話封香港嘅美國總領事館。係 OK 咧，我唔知啲係咪外國喎？如果封咗香港總領事館，結果會點啊，教授？ 唔係咁啊，維多利亞港門口咪多幾架航空母艦咯。 OK， 睇睇啦嚇。咁我知道咧，即係有啲海外嘅華人咧，即係食應門嘅，食應門啊，中意睇《中國日報》啊、《環球時報》嗰啲咧，即係有部少部分係當呢個胡錫進係偶像嚟嘅。佢哋絕對唔知道，其實咧佢係中共鷹派，而得閒咧中共玩嘢最叻嘅，掟一隻鷹派出嚟嘅，即係狗出嚟吠兩吠嘅啫嚇。咁啊 ，anyway， 個形勢咧真係一場大火嚟嘅。OK， 話要封多香港呢個總領事館，哇！對呢個中國真係禍國殃民啊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教授有啲乜嘢呼籲嚇我哋啲朋友？而家係一個險要環境。 啊、我哋要明白今場嘅，即係而家完全係因為個疫情咧，搞到天下大亂啦。咁所以好多國家咧都喺度聲討緊。怎樣去他們的公民交代，因為他們有個公民制度，就是要政府是要面對人民的投票的嘛、嗯、所以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引起是因為我們中國在那個處理失當，所以他一定會興起一個追索賠償的潮，這個才是接下來的大風浪，因為一興起了之後呢，就以大國為首、即是美國和支出的國家，加上那些五眼聯盟、加上其他的、大國的人口，好像巴西、這些這樣的、澳洲、這些，那這些才是正正的、大國與我們中國的博弈、所以在這段時間呢，我們整個特別是年輕人呢，我們要保持自己的身體、保持自己的個生命呢，去將來呢建設更好的香港、更好的中國咯、所以我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我這番、呼籲呢，就是我們要適得進退啦、是吧， 有進有退、OK， 以智慧、我們香港人的智慧，我們的創意、去面對一個這麼具挑戰性的環境、 好 Do it、okay？ 好，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680-9941 680-9941 轉數快，還有我們的地址劉濟良的Patreon。 OK。哇，原來劉世良咁中意玩玩具喎，真係。好，拜拜。 好啦，拜拜。